我们可以相遇得很平淡，但也有可能下一秒钟就会遇到一个一见如故的人。但重要的是，原来陌生的两个人遇见了，遇见彼此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开始相信缘分的存在。这个人可能任性坏脾气，可能不漂亮，可能不帅气，但一切都不要紧，生命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，能够相遇真好。 城里的月光把 很多人开始把焦虑当成是一种疾病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焦虑的好处，还有它近乎独有的智慧。焦虑其实只是一种合理的应对方式，只是对我们参与这个混乱又不确定的世界的一种合理的表达而已。换个角度来看待焦虑的话，可能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有时候焦虑也是一种责任感。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，

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爱人太多，爱会走火出魔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疏，这跌倒这虚妄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海风起云涌，能不能再相逢？这快乐都雷同，这悲伤千万重。Alone，这歌我谁能懂？这城市那么空，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呢，其实对 KTV 应该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吧，特别是量贩式 KTV， 一群朋友在 KTV 里面 K 歌，总能够释放很多很多的情绪，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我们最解压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去 KTV 了，满大街都可以自己录制歌曲，也可以在手机 APP 当中去唱歌，生活因为科技而慢慢发生的改变，真的开始怀念那些为了省钱参加 KTV 的夜猫子行动，或者是下班就去 K 歌的日子，可能想念的是当时在一起的人吧。 心情，我和你。 唱出我的情节。 贝克汉姆晒出了一张13年前自己和一个小男孩以及一个小女孩的合影。多年后，这个小男孩成了英格兰队的队长，还在世界杯与突尼斯的比赛上献上绝杀进球。这个小男孩就是哈里·凯恩，而站在他身边的小女孩则成了凯恩的妻子。你说缘分是不是非常奇妙呢？ 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 不需不需要不合适的音乐别来骚扰，哪怕外面再热闹没被感动到，我宁可一个人无声无息中睡着。我过我要的生活，不是生活过我就好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期待多久都有情调，不该我吃的懒的管它是否算得不到，对别人爱的甜点吧。 我问奶奶，爷爷当年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？奶奶毫不犹豫地说，因为你爷爷写了一手好字。放到现在，写的一手好字还会不会成为吸引一个人的特点呢？我觉得这些细节的美好应该永远被我们铭记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永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才有